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诺贝尔获奖者作品展播。 我夫的面容之日，是你将死而不死于饿死之日。 终于答应到近郊去玩一天，这是阿娜为了避免人家纠缠不清而让步的。散步定第一次缺席，是不是反抗的表示呢？他内心的斗争，谁说得出呢？什么都不注意，两条胳膊甩来甩去，鞋跟在冰冻的土地上通通地敲着。伸来，神色开朗，张着嘴喘气，带着嘲弄的表情瞧着克里斯朵夫在后面爬上来，脱下大衣仍追着。他们都动了游戏的兴致。清新的空气使他们迷迷糊糊的，好像醉了。阿娜捡了一个陡峭的山坡奔了下去，石子在脚下乱滚，可并不跌跤，滑来滑去，连窜带跳，扣也松了。他们到一家乡村客店去吃饭，招牌上画着野人的商标，门前还有一个十字架，下端刻着一个骷髅。阿娜狼吞虎咽的胃口，克里斯多夫阴影照着园子。他坐在一角，一动不动，听着树叶的哀吟，探着虫蚁的动静。蚂蚁，所有在树叶下、地面上，或是在墙壁的缝隙里蠢动的丑恶的小东西，全是妖。想入非非的故事讲给我听。阿娜摇摇头，表示不同意。阿娜的脸顿时冷了下来。哦， 你不应该提到这个。阿娜笑了，随后又忽然扯到了另外一个题目，问克里斯多夫打猎不打。克里斯多夫回答说不。阿娜说他有一回对一只黑鸟放了一枪，居然打中了。克里斯多夫听了很气愤。阿娜说， 哦， 那有什么关系？难道你没有心肝吗？觉得和禽兽同类，又怎么能虐待他们呢？一个人总要伤害别人。纯粹是为了玩儿。怎么，你伤害自己吗？ 是啊， 卷。突然阿娜停下来，倒在地下干草上，一声不出，仰天躺着，把胳膊枕在那。微弱，忽而剧烈。远远的天边，黑沉沉的，紫色的土地上长。这真的是你吗？我认不得你了，我自己认不得。被钉在灵柩里，现在我能呼吸了。这个肉体，而还有些眼花。过了几秒钟，才把克里斯多夫认出来，对着一副谜样的笑容瞪着克里斯多夫。克里斯多夫感染到他眼中的慌乱，赶紧闭了一会儿眼睛。等到重新，他却显得很欣赏，脱下帽子，眉飞色舞地瞧着。克里斯多夫听着可笑而庄严的音乐，猜句子的结尾，猜到了或是句子出其不意的完全变了样，他就拍手欢笑。写完以后，戴了一个别人的面具，活脱是个精力充沛的酒神。阿娜叫克里斯多夫，他便跑。因为轻蔑而对平民很矜持的阿娜，这一回却是很和气地跟乐师店主以及刚才一块跳舞的村第一所屋子的时候，克里斯多夫停下来对阿娜瞧着，阿娜也瞧着克里斯多夫，不生怅惘地笑了笑。车中的乘客跟来时一样的多，他们没法谈。 你愿意和我一起坐下来吗？你能每天抽出一个小时读书吗？如果每周花上七个小时，我就能。 请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播音雅坤，片花演播王刚，监制丛林张静民。讲者作品展播。 气候突然转暖，玉帛熏蒸非常潮湿，天上雪意很浓，大有不胜。克里斯朵夫起身走到窗口，把扩大的脸贴在玻璃上出神。一片苍白的光，下沉，灼热的风在他的生命的空隙里，在积累的废墟底下回旋飞卷。危险降临，有点儿神魂无主。克里斯录本性的歌，他拿了其中的主题，临时做了许多激昂的变奏曲。阿娜不等。闻的深渊的音乐，你把精神的平衡给破坏了。在日常生活中，他们只给你看到整理的清清楚楚的几格，可是音乐有根模糊了。曲子完了，一片静默。阿娜唱歌的时候，把一只手放在克里斯朵夫的肩上，两个人一动都不敢动，觉得有种恐怖的情绪越来越厉害。他不能动弹，仰躺在床上睁着眼睛。有种细微莫辨的， 只有他在那么紧张的情形之下才听得出来的声音。一块地板响了一下，显而易见有人在外面等着，然后静默了几秒，雪花铺在窗上，好似鸟儿的翅膀，有只手在门上摸索，两人悄悄地发疯似的相互抱着，一句话也没有。一句话。克里斯多夫听见他光着脚走远，很快地扶着地板，他回到房间，屏着气，一动不动，睁着眼睛，过了一夜。阿娜这样的痛苦，便冷冷地笑了。屋顶上和园中树上的融雪滴滴答苦闷之极，差点要叫起来。终于，老妈子下楼，克里斯多夫被他这么一瞧，支持不住了，要说的话马上咽了下去。伸着胳膊，也不抬一抬手遮盖他的身体。克里斯多夫的脸埋在这像湖一般深沉，微微地笑着，似乎对于痛苦毫不介意，想着自杀的念头。第二天，他一起床就找到安娜，此刻倒是他怕看到对方的眼睛了，只要一接触到安娜的目光，他要说的话立刻就会想不起来。但克里斯多夫屏足了勇气开口说，他们的行为是怎么样的卑鄙。阿娜才听了几个字就把手堵住了，他吻了半个月。阿娜除了吃饭的时间，整星期都关在房子里。她又恢复了平时的意识， 故意装作看不见一切，可是没有用，心中的烦恼一天天的增加。不去做礼拜，再下一个星期日，他又去了，从此不再间断。他不是做礼拜的时间，他脸上冷冰冰的全是敌意，心灵深处，他的宗教生活是一场对他和上帝争得很凶，咬紧着牙关，脑门上横着皱痕，表示固执，露出一副狰狞的目光，收下来，似乎害着心病。伯罗姆好不担忧，很亲切地问他，想替他检查身体。他迪斯朵夫决意不回来了，拼命用疲劳来磨自己，走着长路，做着极辛苦的运动。如贝多芬，如布鲁克纳，也永远要有个爱的对象。凡是人的力量都在他们身上发挥到了最，连踪影都没有了。他没法排遣。啊，为了他的心好吗？为了他有头脑吗？比他聪明而心更好的多的是。没有什么理由。是的，可也有一个理由，那碰撞，他们投入彼此的怀抱，紧紧地搂着，我们也说不出那是恨。 如果我富有，我会有很多藏书，我会给我这些我就能将你变成一位渊博的学者。 制作